元0.718，港金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3，啱啱转咗1824.92美元，买入价系1823美元，卖出1825.58美元。港汇指数100.7，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以控制疫情。即使患有慢性病，只要情况稳定，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 到底乜嘢系稳定？个别人士能唔能够接种呢？ 由医院管理局、卫生署、香港电台携手，精拎一点疫苗专线，请嚟专科医生讲解各类病人接种疫苗须知。 大家有相关问题，欢迎电邮至 health@rthk.hk， 又或者在节目期间致电健康热线18723111，我哋将会转介卫生署跟进你的查询。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道潮》，2007年作品。 我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叔无伯，无子无妻，乜鬼都冇，所以我咧就叫做李娥。大概因为我叫做李娥呢个名古怪，所以就帮助我成名。 李娥原著，萧湘改编兼叙述。周末午夜场《道潮》，5月15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嚟到星期三晚上的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香港经历过一年多的疫情之下，破产管理处发出了一个强制公司清盘案和这个破产案的统计数字显示，去年2020年提交这个破产请书呈请书是有8693宗的。按年是增长了 6.6%。提交这个强制清盘呈请就有449宗。按年是升了 7.15%。即两个数字加埋是以2016年以来是创出新高的。咁2021年咧嘅1月到3月，即係第一季咧，失業率咧係去到 6.8%， 雖然咧有輕微嘅係減少咗，但仍然呢個數字咧都係相當之唔簡單㗎。咁社會上咧，無論係借貸啊、欠債嘅數字咧，就必然都增多咗啦。咁有一個行業咧，好少人留意，但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咧，佢哋就更加忙碌啦。咁因為咧開始好多人借咗錢又冇錢還，咁所以今晚我哋請咗一個咧係負責幫人追數嘅叫 Legal Man 啊。咁我哋個今晚嘅主題叫做追數者心聲啊。點解請佢上嚟咧？因為通常我哋俗稱去追數到嗰啲人叫追數佬啊嘛，即係男性嚟嘅。雖然佢個英文名係 man 啫，即其实系女士嚟嘅，力高，欢迎你先吓， 多谢你啊。 其实嗱，你即系身为女士入呢一行咧，系咪有啲古怪咧？即系大家想象呢一行就系、是、喂，门口俾人喷红油啊，落锁啊，吓、全身纹身啊，即系有啲咁嘅错觉噶嘛，大家都。咁你女士嚟噶啦，见到呢个样唔系噶，斯斯文文噶咁样。其实你原本系由咩行业转入呢个行业噶？ 其实咧我就比较特别嘅，因为咧我就喺即系我谂十五年前咧，我做呢行都做十几年， 十几年噶啦， 十几年噶啦。咁、其实之前我系喺一间大公司度做啲即系店铺嗰啲主管经理嘅，系、啦，咁就。做咗都 即系零售业嚟噶， 零售业嚟嘅系啦，咁、就都系以服务行先嘅间公司。 几多人跟你咧？即系主管经理 嗰阵都三十人噶， 三十人嘅， 因为嗰间铺都好大嘅。 嗯， 系啊，咁就都做咗成五年几啦。咁、啊，发觉、好似都好辛苦、日企夜企咁样。 而家啲年青人咧，我话俾你听，同我讲，林博士，我啊转工啊，做乜事转工啊？我喺嗰度做零售業咧，由朝企到晚，腳軟啊咁，冇得坐嘅點解？ 都唔單止企， 其實有幾個行業都係由朝企到晚噶啦，陰公即係老師都係啦。以前就仲慘，老師要行樓梯添啦。而家好似有啲學校有部 lift 俾你啊，減散咗啊。咁其實好多行業都係企喎，由朝企到晚喎。咁我就覺得，咦，後生呢批真係唔好掂喎，咁樣搞法。 其實都唔單止企啊，即係嗰陣係要搬貨啦，即係佢啲龍車啲貨係好勁嘅， 都要你哋搬。 要搬噶，要散货噶，即系可能追更，仲要可能系翻朝头早七点，系啦，可能系收凌晨四点噶。 唔系嘛，你做演艺界 啊？因为你如果做到嗰个位，你系要揸锁匙，你一定要即系如果万一 我即系开门嗰个系你， 闩 门嗰个系你，咁所以所有嘢嘅工序咧，之前要预备嘅，你啊要一早去开门先。 系啦， 咁啊搞晒啲货，执晒上柜啦、上架啦，你先走得嘅咁样。 系啦，因为其实都有分班制嘅。咁嗱，如果嗰个有咩冬瓜豆腐请假，咁你咪要顶佢咯。 哦， 系啊，一定系店长顶。 我真系唔知道，我以为店长就系喺间店嗰度指指点点嘅啫。 梗系唔会啦。 唔该你喺嗰度执好啲嘢咁嘅啫。 唔系噶，即系都系辛苦嘅，即系。可能瞓就瞓得少啦，即係可能如果你話、我平時可能閂咗門啦，嗰日唔使當唔使散貨，佢夜晚半夜三更話個阿鈴響，你都要即刻衝翻去熄咗佢。 係嗱，一間店咪得一個店長嘅啫係嘛？ 其實有三個嘅。 三個嘅咁如果嗰個阿鈴響係邊個翻去先？究竟 揸鎖匙嗰、那個？一条锁匙得一条嘅啫， 即系 key man， 系啦，朝头早交俾夜晚嗰、那个， 系 啦，咁边个揸锁匙就边个翻， 边个就要冲翻去啦， 系啦， 真系唔好彩，一交俾你就个阿铃响啦，咁样， 系啊，咁就变咗，哇，觉得好辛苦、啊， 哇，真系个压力系好大下嘅、 啊，压力大啦，同埋真系系好攰咯，咁、我发觉哇、又即系好似即系佢最多都系。分花红啦，同埋商量咯，就冇佣金嘅，系、啦。咁但系我哋嘅生意都好好啦，嗰阵又咁，但系就发觉， 但系嗰啲反而系 sales， 即系店里边嗰啲sales 就有佣金嘅。 其实都冇嘅， 都冇嘅。 因为佢公司职员系月薪嘅，系啦，就冇佣金。 即系反而系话某啲牌子嚟租咗嘅位，摆啲货喺度，嗰啲嘅推介，即系嗰啲嘅货品推销员。咁嗰啲又有佣金啦， 嗰啲有啦，嗰啲仲好犀利添，所以就变咗喺嗰段时间就係成日都有啲化妆啊嗰啲成日撩我过档。咁我哋呢度跑佣金㗎，咁我哋就即係搵得多，就即係如果你搵得多生意呢就越多钱㗎啦咁样。咁开始就令到我想转工囉。係啦，咁我就咁好啦，咁就试下 quit 咗佢啦，即係 quit 咗经理。 但个名系几大㗎嘛，係咪 好大㗎间公司真係。 唔系个名大呀，即係个 title 大呀，你嘩店长喎。 係呀。 专去做化妆品系一个 sales 嚟㗎喎，营业员嚟㗎喎。 係呀，但系个即係你职位大，但系你人工相比低嘛。 仲要做到即係超七凌晨四都得会。 即 係当然会每日啦，但係会有时会去到咁嘅。 精神崩溃囉，简直係。咁就真係諗住试下去其他工嘅。咁但係发觉原来你即係一间大公司做经理，你个名好犀利。但係原来你出到去想搵一啲跑佣金嘅公司呢，人哋都系要你从低做起嘅。 啊 係啊。 因为你冇经验。 佢覺得你冇經驗， 即係淨係轉咗行啦。佢覺得 係啦，即係你有管理經驗，但係你唔識 佢做佢间公司嘅嘢咯。 靓妹，到你自己有对 sales team， 咁你咪叫做管理员咯，系嘛？如果唔系嘅，咁你都系要做一个嘅推广物业或者嘅货品嘅经验先得嘅。 即系 sales 咯， 你又冇啊嘛，系咪 咁 样？系啦。 系啊，咁就都转过几份工咯。咁啊，真系发觉我都好似转嚟转去都好似唔系好啱自己想做嘅嘢、 嗯， 因为以前系管理人啊嘛。 系。 咁之后就要做 sales， 就真系又系要企喎。原来发觉系啦，咁我就 有乜分别啫？都系喺店里边，即系嗰啲佢哋叫 road show 啦吓，都系要咁样做。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觉得都放弃啦，即系都唔好再拍搵店铺 sales 啦，即系唔好谂住会做啲咩店长噶啦，即系可能我之前谂住鱼唔过塘啊，唔大咁住去转下公司，可能俾个分区你做。 你以为咧？ 系啦，即系谂到好大，好雄心壮志。 鱼 过 塘唔系唔大啊，鱼过塘随时会 死。系啦，系啦，冇错。所以嗰下就争啲死得噶啦，真系。咁啊，打开报纸谂住试下搵下。即系啲工啦，睇下究竟仲有啲咩工揾啦。咁啊，见到一格就写住电话营业员， 几好喎、 啊，系啦， 可以坐咯嗰啲，应该系 吓，系啦。咁我谂住朝九晚六， 想象咧，梗系有个耳机咁啊，楞住嗰个讲话嘅，咁即系 MV 嘅，然后坐喺度咁揿揿揿咁啊，讲嘢得噶啦，咁样 系啦。 咁就电话营业员，跟住有咩吸引你先？ 我就觉得 月薪高。 都系佣金制咯。 啊，都系佣金制。 系啦，咁啊就电话营业员就翻朝九晚六。咁我觉得，咦，翻写字楼未试过，有得坐。 系。 咁咪胆粗粗去试下咯。 系。 咁我打电话去见工咯。咁啊好啦，佢话好啦，你上嚟见工啦咁样。咁我就一上去间公司一望入去，喂，唔对路喎。 点解咧？ 全部男人嚟嘅。 有乜所谓？ 即系好奇怪咯，嗰下觉得。咁我行入去见工嘅时候呢，我好记得当时啲男同事，即係男嗰啲男同事。 通常嗰陣时嘅年龄，啲男同事嘅年龄系几多度？ 都有四五十岁。 四五十岁嘅。 係啊，都四五十岁。 相当成熟下嘅。 都成熟㗎。係 呀， 好少咁细，我全公司最细嗰个囉。嗰陣係。咁就。 仲系唯一嘅女性。 係唯一嘅女性。因为当时建工嗰个画面咧系好得意嘅，即系全部用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行入去个老细房度建工嘅，即系可能因为我都唔知道嗰间公司做乜，系啊，由头到尾我都唔知道。 电话营业员咁啊，吸引咗呢个靓妹上嚟啦，咁样 系啦。咁我好记得就系我一入到去间房度，个老细都大大只只嘅，咁啊一坐低就同我讲。呢度系收数公司，跟住我就吓，跟住都呆呆地。你啱做就做，唔啱做我就唔讲噶啦，咁样。 哦， 咁我即系佢想， 即系连介绍都唔介绍，净系收数公司你明噶啦，唔明就算啦，你咁样。 即系佢费事嘥时间啊！佢可能即系有啲人都惊噶嘛呢行，即系哇，点解会做收数啊？即系听到呢四个字都惊噶嘛，不嬲啲人都系，咁咪即刻就。你怕不怕？我不怕，你繼續說。 你那時候結婚未？未結婚的？ 二十多歲而已。 所以就不需要問你老公了，就是自己決定。但是要回去跟媽交代都挺恐怖的。媽，我找了一份工了，什麼？電話營業員。 開頭我都不敢說。 是收數的。 開頭我都不敢說給家人知道。是啊，真的，跟著之後是跟我老爸說，跟著之後他都接受的。因為我有解釋給他聽，我們都是即系打下电话揾客咯。 哇！你老豆真系开明啊，我觉得如果俾我个女翻嚟同我讲，诶，老豆我揾咗份工咩嚟啊？电话营业员 ，OK 啊，咁啊收数嘅，喂啊， 系啊， 唔系话女， 因为都真系听到四个大字系叫，即系真系有啲惊吓嘅。咁但系不过嗰刻我就觉得都好似听落去几得意喎。平时睇戏嗰啲就好恐怖噶嘛，即系上到去可能即系。套戏里面就是有晒啲咩关二哥啊，好大烟啊嗰啲，但系上到去我见到间公司斯斯正正嘅、哦，又唔系想象中嗰样嘢。 个老细坐喺度就着件底衫咁嘅衫，然后咧就 纹晒身系嘛？ 纹晒身，嗰条金链粗过条颈嘅咁嗰啲， 即系百两金嘅。 系啦， 但系冇嘅，佢都斯文，即系都系西装， 即系都系斯斯文文着西装， 系啦，即系全部公司嘅男同事都系嘅。 哦， 系啦，咁啊之后咪。 即係試下咯。咁啊，即係入到去做嘅時候，其實得我一個女仔真係。 咁但係佢冇同你解釋份工作係點啊？你話我有興趣啊，咁唔使解釋嘅，咁就翻工啦咁啊。 唔係，佢有解釋，佢足足喺建工裏邊都問咗我三次一個問題嘅，都係問我收數公司。你仲聽唔聽落去？聽落去我就繼續講。 哦， 唔啱做我就唔講。係啦，佢喺成個建工裏邊都起碼問咗我三次。係啦，咁就我 咁佢又好大膽同開明喎，揾一個完全冇做過收數又係女士嘅人咁去做啊。 係啊，因為剛我諗我喺呢一行都係數手指，可能五隻都唔知有冇一個女仔做呢行。 係， 即係除咗可能係文職咯，即係可能文員或者可能係老闆個老婆喺度打下單咁，可能係有個女人咯。 仲有個外形打扮係女士喎， 係啦， 即係唔係話好好 man 嘅女士喎，唔係嗰只添啊，仲 係啊，真係一個女仔樣咯，係啊。咁但係不過正正就真係直開始咗呢一行係多女仔嘅，係啦。咁就因為女仔可能俾人感覺斯文啲啦，即係對客嘅時候佢哋冇咁驚咯，係啦。因為有時男仔打電話去俾啲客話俾人聽，我哋係做追數嘅咁樣。咁有啲男性打落去就會覺得你哋好似唔多斯文。 係啊， 係啦。咁女仔個馴服嗰個信任度會大啲。 嗯， 係啦。咁就喺我做咗我諗差唔多一年咯。係啦，嗰一年其實個生意啊、單量啊，我都算多嘅。 哦， 係啊。 但係冇人教你噶咯，係咪啊？ 有㗎， 有嘅。 啲男同事爭住教你 嘅，有啲師兄教你嘅， 係啊，有添頭啊嗰啲嘅， 爭梗係爭住啦！成間公司冇女仔，有個廿零歲嘅僆妹入嚟，嗰啲四十幾歲仲唔爭住？ 係啊，永遠有佢哋陪住你見客啊！總之真係陪出陪入嘅，係啦，即係總之我見到個客，我想要見佢哋，一定有人陪你噶啦。 OK， 係啦，即係所以變咗喺嗰段時間成長都快嘅，因為真係啲男嘅同事同埋啲師兄。真系争住嚟教你 嗱，就佢同你出去见啦，会唔会佢呢个态度表达同你嘅表达唔一样嘅咧？ 其实大家其实都系 sales 嘅口吻咯， 哦， 系啦，即系佢哋因为唔系追数佬嘛， 哦， 咁就 sales 口吻就都系大致上差唔多， 嗯， 同埋因为我哋呢行都系讲个系统啊嘛， 嗯， 系啦，即系讲我哋可能调查啊，系啦，点样去做啊，咁样，即系都系讲翻个过程咯，系啦，咁大致上其实讲 调查啲咩啊？ 调查下究竟嗰个目标人物佢嗰个财政状况啊，佢个背景啊，系啦，即系会唔会都有人追开佢啊，咁样，咁我哋会分析嘅，帮啲即系帮个客分析翻究竟嗰个人争你钱，系啦，佢点解争钱，同埋佢以往系咪一啲惯犯咯？ 系。 系啊，即系我哋都会 即系惯走数嘅，有啲系 系有噶，即系我哋见有啲人破产破两次都有。 哇！破产破两次啊？ 系啊，所以头先你讲话破八千几次，我哋觉得都系好正常。你谂下，有啲人可能破两次嘅， 系啦、啊，即系八千几宗就其实可能系唔系八千几个人个，可能系即系七千几人嘅啫。 系啦、啊，有啲可能系两次， 系 啊，我哋都见得多嘅，即系不过喺呢一行，我觉得几好嘅，即系起码。见得多嘢啦，同埋真系唔好少俾人呃到咯。 嗯， 系啊。 咁但系通常欠债冇钱还嘅系男士居多定女士居多？ 其实真系男士多嘅， 男士多嘅， 男士多嘅。 啊， 系啊，女士就真系少啲嘅。 嗯， 通常都系男多。 啊，咁嗱，你初初第一日，即系你嘅印象当中，你第一日你翻工啊，咁啊就系、是、有一单嘢要你上去追数啦。咁点啊？个男同事陪你去，佢、 哦、 先做一次俾你睇。 哦，我哋就唔使去对嗰个追数嗰个债仔嘅，我哋就系对客嘅，系、 啊、 啦，即系追数佬就还追数佬， 即系委托你去追数嘅嗰客。 系啦，即系最多有时系角色扮演下嘅啫，即系陪埋收数佬去追数都有嘅。 哦， 即系我哋都试过嘅，即系可能系扮客啊，扮会计啊，系啦，即系扮律师都试过嘅。系啦，即系我哋就真系咩 演员嚟嘅， 系啦，冇错，都系个演员，系啊，咁就咩人都要扮下咁咯，咁啊，所以都几好玩嘅，即系觉得呢行。 咁通常你一见，即系嗱，你见嗰个客啊，委托你哋去追数个客啊，咁要你哋会攞咩资料要？ 其實都要攞翻啲單據㗎，即係你真係送貨單啊，係啦，譬如欠單啊，係啦，落貨單啊，報價單啊呢啲合約啊呢啲，我哋都要齊嘅。 因為委託你嘅講嘅嘢未必係事實嘅全部㗎嘛，可以係。 係啊，所以我哋都一定係睇單嘅。 嗯， 係啦，咁樣咯。咁變咗我哋嘅職責就係去分析翻張單。是啦，那个过程的情况是啦，然后再话俾追溯佬听究竟应该去追边度。 喔。 是啦，咁我哋做前期分析囉。 所以你哋系你而家做緊个角色呢，只不过系接张单做咗分析，然后追真正走去追嗰人呢就唔系你嚟嘅。 唔系。不过都试过嘅。做得耐就乜嘢场面你都要试过嘅。 係呀，即系唔系划分得咁清楚嘅啲嘢。 係啦。 去到有时都要真系做埋追溯嗰个角色嘅。 因为我哋个职责系解决件事㗎嘛。咁，我哋就会真系好团结咁去諗下究竟点解决件事咯。 系 系啊， 咁呢一行通常一般上话，譬如人哋委托你去追条数啊，咁条数烂咗追，即系冇唔肯找数啊，咁你哋会抽几多个佣啊？通常 正常就行规三成啦， 三成嘅， 系啦， 哇，都几高嘅， 但系就都系搵命搏噶嘛，好多都 点解？ 即系追数，我哋即系追数，真系试过。被人殴噶， 即系俾人打 的，有噶，真系噶，真系会有人攞架餐， 即系有啲危险性喺度嘅，原来 一定系危险嘅，即系呢样嘢系一定危险嘅。咁但系不过就佢哋做惯啊嘛，即系积备咯， 系 系啊。 哇！你即系我唔系好知道，我通常系觉得俾人追诉嗰人好危险嘅啫，原来唔系嘅， 唔系噶，追诉其实佢都危险嘅，因为唔知道。当时佢个反应系点啊？ 啊，好激动，攞上一代就攞把骨头扫把嚟扫你走啦，咁啊，咁啊，系嘛？而家啲屋企都冇乜扫把啊，即系可能攞其他嘢。 会噶，有人立刀啊，啲好夸张啊！ 哇！如果我系你阿爸，我知道咁嘅事件，我一个谂下，究竟个女应唔应该做啲咁呢个行业嘅咧？我觉得好奇怪。咁啊，究竟即系佢跟住即系入咗行一段时间之后咧，所见嘅心路历程，即系见嘅人啊，无论系客户啊，或者被追诉嘅人嗰个嘅心路历程系点嘅咧？咁一息间咧，我哋会继续听下咧。阿力高你分享一下，咁我哋觉得系相当有趣喺呢段时间嘅里边啊。究竟啊，即系如果有一日我。有啲人争我钱，咁点办咧？我应该点做咧？系咪真要搵人追数，定自己去追嘅咧？咁样，我哋先听一首歌啊，就许冠杰嘅《天才白痴钱钱钱》啊。 最接多。 已經向警方報告，並且通報醫管局。院方對事件深感難過，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999點，跌2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05點，跌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6，日元109.4，瑞士法郎0.909，加元1.209，人民幣6.454，英磅對美元1.41，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31美元，賣出1825.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天气炎热，晚间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到32度或以上，但系星期五局部地区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不同变种病毒个案之间似乎好像有一些关系在里面。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恩 找到这个关联性是非常之紧要。问题就是会不会另外引申有其他的传播链，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导致到有医疗传播链的出现。卫生防护中心都可能是清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即係老婆又靚，兩個女兒又乖，你想點樣洗又可以洗，你仲想點啊？但係其實我仍然好多煩惱，其實嗰啲煩惱又係自己製造出嚟。 由著名攝影大師到出家11年，佢係常林法師。 有求即非佛法，即係你發完願之後，你要行動先得噶嘛。即係以為係好似而家嗰啲佛係攤喺度乜都唔做，緣分到就得噶啦咁。缘分是不会到的嘛。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美国有一个持续的固执，就是一直坚持用华氏来作为温度单位。摄氏0度是冰点，100度是沸点，简单清楚啦。而华氏的冰点就是32度。沸点是212度，而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用华氏嘅，大国就只有美国嘅啫。18世纪早期，当仲未有人能够客观测量温度，冇一致又可靠嘅方法嘅时候，喺荷兰生活嘅德裔科学家华伦海特发明比较稳定嘅水银温度计。佢设计温度数值嘅时候，拣咗0度作为水同埋盐混合物嘅最低温。定義出水的凝固結冰點是32度，人體平均温度是96度，水滾的温度是212度。這套後世稱為華氏的標準受到英國人歡迎並且採用。英國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多殖民地，將華氏和其他大英帝國沿用的度量標準推廣開去，就是英制單位了，例如英寸、英尺、英里之類。攝氏稍遲過華氏， 1742年由瑞典天文学家摄尔修斯提出，目标就是以科学依据定义国际温度准则。18世纪末被纳入了公制度量系统。美国都不是没想过跟公制的。1975年国会通过条例，理论上应该要开始进行度量转换，但是问题出在这套法律只是自愿遵守而不是强制地遵守。啲人有自由决定用唔用公制，事实就是好多人都唔想学适应新标准。揸车嘅人抗拒用公里计算路程，着衫睇温度啊唔用摄氏，总之就固执懒，抗拒学新嘢，搞到列根总统喺1982年干脆废除咗公制委员会呢只冇牙老虎。美国到而家仍然沿用华氏，除咗根深蒂固唔去变，其实亦都因为改变需要一段长时间。英国人都经历过噶啦，仲涉及大量嘅钱嘅投入，除非有证据显示带嚟实际嘅好处啦。如果唔系，就好难改。蓝地球，冯少宁撰局。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我哋直播室里边咧有一位嘅女士叫做 Nicole， 咁佢曾经喺一间大型嘅零售店里边咧就工作咗5年，咁好快咧3年间咧就已经系升到做呢个嘅店长，即系经理啦。咁后来发觉，咦，都系日企夜企，压力又大，人工又唔多，咁啊转工，一个唔觉意就转咗一份叫电话营业员，原来一间收数公司嚟嘅咁样。OK， 咁你究竟做咗几年？跟住发展成点样？ 其實如果你話我做咗，因為我轉咗都3间公司嘅，係啦。咁第一間就做咗1年都冇啦。第二間 轉咧，做咗1年之後， 因為即係人多，佢哋公司啲 sales 多，咁、即係可能啲升職啲鬥爭好誇張。 哦， 咁就變咗你知啲男人多，咁啊，咁女人就恰女人咯，可能係啦，咁啊。咁我發覺我都唔啱做，咁啊，不如轉工啦。咁因為都多，其實。做完呢行你就发觉原来真系好多呢啲公司嘅，系啦， 即系平日大家冇留意，然后即系一留意就发觉好多。真啲我哋平日唔系好留意啲灭虫公司啦，咁、一入咗行就知，喂都唔系嘅，好多竞争嘅咁样。 系噶，咁就咁啊，啲人知道我唔做啦，咁开始刮角咯，即系真系叫我转公司， 即系内部挖角。 系啦，就真系话你过嚟做咯，咁样。 哇！呢个圈子其实都好细喎，风声转得咁快嘅。 都细嘅，因为有啲人都系喺度学完就跳出去开咁，咁你就变咗又系可能有啲斗争咁样，咁啊就自己开公司咁都有好多嘅。咁啊之后再转咗一间，咁啊个老细又好衰，即系好衰唔衰，衰烂到。 系。 咁啊见到佢嗰啲收楼信啊，即系嗰啲按揭嗰啲咧，要收佢层楼，我就见到，咦？点解有封信喺佢台面？我就望到，好似唔系好对路。 佢都要俾人追数啦。 系啦，咁我就发觉，哇，好似唔或者好似奇怪呢排，好似啲生意都好似即系啲数收唔到啦咁样。咁啊，咁我就话啊，咁我都唔做啦咁样。咁我就之后就去咗另一个嘅朋友。佢哋原來我個同學個男朋友就開咗間公司都好耐㗎啦，咁啊 係中學同學， 中學同學，咁啊又係叫我過去幫手咯，咁我就去咗佢度做，咁一做咗10年嘅喺嗰度真係，即係做咗， 即係呢間係做咗長啊， 做咗長啦，因為佢就真係好放權俾我做嘢啊，係啦，咁就亦都 即係你都係開國功臣嚟嘅咯，差唔多係， 其實都大致上可以咁講，因為。即係可以，我係 sales 啊嘛，其實公司嘅 top sales 咯，係啦，即係我一個頂9個嗰啲啦。 哇！ 係啦，咁就嗰啲公司好錫我嘅，咁啊個老細都好對我好好啦，咁啊做咗我諗7年到啦。 但係你點樣可以嗱？依一行其實個競爭雖然話圈子細，但係競爭都大啊。點樣 sell 到嗰啲客係肯俾你去追數咧？ 其实我哋要讲我哋个技巧啦，同埋讲我哋个知识。 系 啦，即系如果你话个知识唔好咧，sorry， 系啦，个知识唔好嘅话咧，个客唔服你啊。 边方面知识咧？ 对债仔嘅佢哋惯咗用啲乜嘢啊？ 用咩手法？ 估到佢系啦，估到佢下一步会点做啊？ 嗯， 系啦。 咁但系做得呢行，其实都个个都估到啦。个佢啲债仔来，都嗰几多板斧嘅啫。 其实就好得意嘅，啲客如果通常同我哋讲件故事嘅时候咧，系啦，我哋咧就可以帮佢搏到落去嘅，即系我哋个经验多到系。都估到下一步是怎做，佢话中晒嘅，即系佢话哇中晒啊，真系咁噶，咁佢咪觉得你 哇中仲准过睇上脑啊，你咁样，我哋其实咁啊， 系啦，即系可能话哦，你通常嗱咁系咪第一次找攞货攞少少啊，咁啊，佢话系啊系啊，咁第二次系咪攞多少少啊，系啊，咁准时系咪都好准时找数，系啊系啊，咁第三次咧再攞多啲咯，咁第四次就唔找咯，咁啊失踪噶啦，系啊，即系其实就成。 全部系每一步都计得好准啊，因为呢啲都系一贯嘅手法嚟噶啦。 系啦，即系譬如话啲借钱系用啲咩方法借啊，点样去避你啊，系啦，咁我哋都真系可以答到个客嘅。 咁啊，余小姐就帮呢个中学同学个男朋友就喺间公司做咗十年啦，又 top sales 啦， 系啦， 跟住咧就咦，突然间。自己做老板 系啊，因为佢做到第七年嘅时候就即系佢都话哦，我都想开多个生意，咁啊真系开财仔啦， 即 系真系借财 公司啦， 借 钱啦， 系啦，咁就 哇，右手就追数，左手啊借钱， 系啊，即系都我都唔止添，即系我哋而家系个发展系都大嘅，系啊，即系。追數起家，系啦，就做財仔，咁啊做埋匯款咁樣， 做埋匯款， 系啦，即系都系關於啲錢銀嘢咯，即系找數就要用匯款公司匯落嚟啦，系啦，或者找數上大陸就要 匯上去， 系啦，匯上去啦，唔夠錢就去財仔借啦，系啦，咁啊你自己俾息人哋啦，咁你還咗錢俾人先咯，咁樣，即系我哋都好一條龍咁樣嘅， 真系 嚇，系啦，咁我做咗第七年，其實佢就想開展即系。另外嗰兩個事業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分股份俾你啦，係啦，你就幫我睇住追數間公司啦，咁樣，咁我就我都好啊，反正我都顧住佢哋班 sales 啲糧噶啦， 係平日都你顧曬咁滯噶啦， 係啦，同埋都會幫公司諗究竟點樣做會好啲。 但係我壓力唔一樣喎，會唔會啊？即係嗱，以往我係打工啊，雖然話 top sales 啊，都有個老闆喺度啊嘛，而家。嘣！自己做老板，嗰个心路历程会点样咧？ 心路历程其实而家自己做老板压力大咗嘅，因为你管嘅嘢唔单止系要管盘数嘛，你仲要管埋啲人，系啦，即系好似之前啲人成日话，唉，我啲伙计好难管噶，即系我啲伙计啊，嗰啲揸车嗰啲司机咧，你哋我好难管佢哋噶，因为佢哋嗰啲性格系好怪， 性格巨星嚟嘅，个个都系。 系啦，跟住我就都同佢讲，我话点怪都好。佢哋啲性格点怪都好，点难管都好，都难管唔过我管收数佬。 点解咧？ 因为收数佬系佢哋都好自我嘅，系啦，即系同埋佢哋咧嗰个，即系佢哋去追数，其实都系一件好辛苦嘅事，即系精神，即系可能性格分裂嘅要，系啦，又要氹啊，又要硬啊，即系佢哋都真系个性格又要氹，即系喺我哋我个角色就系、是。得閒又要氹下佢啊，又要管佢哋啊，咁又要去成日唔好俾佢哋去玩啊，係啦，因為佢哋都要去釋放噶嘛， 減壓， 係啦，減壓噶嘛，咁佢哋都會可能去飲酒啊咁樣，咁你可能都要去氹佢哋咯，係啦，即係管理佢哋嗰下係最辛苦咯，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做咗老闆之後。系啦，咁就压力系都相当于有啲大的。 因为嗱，你做老板，你自己开始真系要睇住盘数咧，嗰个睇法个层次又唔同咗啊嘛。以前 top sales 咧，虽然我班都系跟住你嘅，但系你睇个盘数又另一个层次嘅嘢嚟噶嘛。而家喂，成间公司即系收入与支出，即系能唔能够顶得到下个月咧？咁样要计噶嘛， 系嘛？所以不过就真系叫好彩嘅，即系真系喺。我自己即系而家即正式再开翻一间公司啦，咁我同我旧公司个老细真系叫生意伙伴嚟嘅，咁佢就真系咩都俾翻晒我，直至我自己开一间公司，即系啲客啊，即系可能有啲还紧钱嘅分期，佢都俾翻晒我嘅，咁变咗我喺开公司嗰个情况底下系好舒服噶，即系就冇压力嘅嗰段时间。 嗱，你话。 幫你去追溯嗰班人嘅壓力都好大啊，你又要去處理佢哋情緒啊，咁你自己點減壓咧？ 我自己啊，咁啊都係做下運動啊，同人傾下電話咁咯， 嗯， 係咯。即系行下街啊，买下嘢咁。女人系咁噶啦，即系系啦，即系。 女士最叻系咩？女士就系开心去买嘢， 系使钱咯。 唔开心都系买嘢咁。 系啦，即系系咯，即系要买嘢去舒压咯。即系我而家可能放工，有时候我都中意出去行下街。你唔好理我行边，我行街市我都开心嘅。 系 系啊，即系 有街行就开心。 系啦，有街行我就已经好舒压噶啦。系啦，但系你叫我放工出去翻屋企，跟住第二日又翻工，又对住班人，我又觉得好辛苦嘅。系啦，因为我哋有时候我哋即系做呢行听嘅嘢好负面嘅，即系因为好多人都打嚟喊苦喊忽嘅又有啊，系啊，咁你变咗其实接收啲负能量都多。 我而家嗰个争我几廿万，嗰、那个争我几百万都冇钱咁啊！而家你帮唔帮到我咁啊，即系喊晒咁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做生意嗰批咧，其实都反而叫到预咗啊，即系做生意实预咗有输有赢，佢哋都预咗会俾人走。 即系可能有十单数放咗出去，啲货可能有一两单收唔翻嚟嘅，都预咗噶啦。 系啦，即系做生意预 啲俾你都预咗噶啦。咁 系啦，你放得数期出去就预咗人哋会执笠噶嘛？即系你唔会预到咁准，真系一蚊出一蚊入，你唔会咁样预噶嘛？你都要赚噶嘛？咁变咗做生意嗰班，其实我反而觉得佢哋嗰个那個心情、那個心靈是好啲嘅， 輕鬆啲嘅， 輕鬆啲嘅。 咁啊追到就追啦，追唔到我就未至於死嘅咁。 係啦，預咗嘅，佢話可能我預咗呢啲有呢啲咁嘅數嘅，係啦。反而咧最大鑊嗰啲係邊啲咧？就係嗰啲情債啊，係啦，朋友借錢啊。 咩叫情債啊？ 情債就係嗰啲做拍拖嗰啲咯，即系拍拖 都要揾你哋噶嘛？点追？ 有噶，有啲真系哇夸张。 即系因为拍拖嗰个男朋友就借佢钱，或者个女朋友借佢钱， 系啊， 系嘛？咁啊，而家佢唔还， 分手 啦，咁点咧？ 失踪吓，识个新嘅，新嘅女朋友， 乜都转晒咁啊。 系啦，跟住睇 Facebook 就眼火爆，跟住就一定要揾收数，系啦，咁啊变咗。就會有即係好多呢啲電話打嚟諮詢，然後又喊苦喊忽嘅又有打電話嚟，好似要傾心事嘅都有。 哦， 係啦，即係真係好多呢啲好特別嘅嘢咯，你覺得係啊？ 即係一般上難處理同埋情緒一個波動都係個人嗰啲啦。 個人最難處理係 嘛？咁原本即係哇兄弟，即係大家都搭曬膊頭好兄弟。点不知借咗几十万俾你之后，跟住就冇尾飞台走咗，咁嗰啲先最惨嘅。 即系有啲系真系借朋友咧，有啲真系惨嘅。即系佢话哦，见你咁老友，同你讲兄弟啊，转头走去借财仔，帮佢借埋财仔。 嗱，呢啲真系最弊，我觉得。 系啦， 我成日劝人一件事嘅就系、是，第一喺无论经济好定唔好都好啦，你有朋友揾得你借钱咧，你借得俾佢咧，你如果佢冇能力还。咁嗰笔钱你 系 O K 嘅，咁要咁啦。你唔好借上借呢个就最唔掂嘅，因为你根本冇能力去帮嗰人啊嘛，系嘛？咁佢到时佢还唔到俾你，咁你点咧？啊，咁你咩得起咧？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嚟噶嘛？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教我自己啲 friend 嘅，即系身边啲朋友，我都话如果即系有人问你借钱啦，或者可能有啲客打电话嚟都问我，哦，如果我要借钱俾佢，我应该有啲咩步骤，有啲咩部署？我话其实最好就唔好借咯。 系 啊，因为真系 嘅，处啫咪最好唔好借。 系咯，唔好借咯，讲钱就永远失感情。即系我哋做追溯，我都唔望你借咗嚿钱之后收唔到再揾我嘅，我就唔望咁。 好奇怪，我哋中国人呢句说话系好紧要嘅，即系讲钱失感情呢句说话咧系。你就算你话我借咗，即系头先用我的原则，我借咗俾你嗰笔钱咧，我预咗你唔还都好啦。到你真系唔还咧，我又真系好伤喎。 错住噶嘛。 每一次喺街撞到你咧，特别见到，喂，咦，你出入呢个四季酒店，老友唔系四季冰室，而家你仲争我钱未还， 好多噶呢啲噶。 你错得仲劲啊，嗰个心理上。 系啊，佢话哇，佢揸 Benz 系嘛，即系佢话佢去旅行，日本即系周围飞。 特别睇 Facebook 咧就好兴嘅，因为个个都系 po 晒即系最优美嘅一面俾你啦。 系啦， 唔通佢冇饭开影俾你睇咩？咁喂。哇，唔系、哦，餐餐大鱼大肉咁、哦。 系啊，跟住最惨就佢唔听我电话、哦，系嘛？我 WhatsApp 佢唔复、哦，已读不回我咁、哦、样，咁就变咗嗰啲人就开始怒气冲天啦，咁就要追咯。系啦、咁就呢啲都好啲，但不过我谂最难搞系啲情债嗰啲，即系有时啲女人俾人呃完嗰啲咧，即系会有时十一二点咧打嚟， 佢就觉得对方系财色兼收，自己系即系做咗懵猪猪。 係啊，即係打嚟係話，哇唔得啦，我真係覺得我冇面見人啊，我想去死啊，係啊，即係其實十。我真的试过很多次都是十一二点打电话来是讲话他要去自杀的。 正常十一二点啊，因为他真的想不通嘛。 可能喝大两杯呢，加上又即喝大两杯又更加个心灵好不开心咁，就会打电话来说、哦、我真的顶不顺啊，你会怎么帮我啊，咁即都有咁嘅情况。 咁你怎么处理？ 其实嗰下就真的会跟他倾，因为我会害怕的，我会想着、大镬啦，我不跟你倾，你一转头真的会跌咗落街的，即会都会害怕这件事的。 即是一条人命就在一个电话热线那里就交在你手中 了， 压力很大的。 是啊，所以变成我都压力大了、是啊，即会变成一个社工咯、就演变就会解释给他听，我们以前以往有些经历都帮过一些客去做的、要他相信我们咯。因为有时他不信呢，他就会想很多东西出来。系啦，佢谂好多嘢出嚟，可能佢唔系折磨过佢以前男朋友，佢可能折磨紧我，系啦，咁就变咗我调翻转头，我似债仔多啲。 咁但系会唔会嗱你应承咗啦？喂，其实追得到嘅机会好高嘅呢一单，后来真系追唔到咁点啊？你点样安抚嗰个客人呢？ 其實咧，我哋就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唔會收客錢做嘢噶嘛，即係我哋叫不成功不收費啦，即係通行好多都係咁嘅而家，係啦，咁我哋都會 哦，所以唔係話上嚟先俾個訂金或者委託費先嘅， 係啦，我哋就真係 嗰、那個 case 交俾你。成功追回嚟先至扣三成嘅，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我哋前期冇费用嘅，咁但系我都会解释翻埋，俾翻啲资料去睇我哋究竟做咗啲乜嘢啊，即系点样揾佢啊，系啦，点样上门揾佢啊，咁会俾翻佢睇咯。咁其实有时佢哋都明嘅，即系知道佢同德哥人一齐，或者可能同德哥人做生意，都知道佢系烂乜嚟噶啦。咁、其实佢哋预咗嘅，但系佢会有时会见到我哋做帮佢做咁多嘢，但系一蚊都冇收过咧。佢哋调翻转有啲感动翻我哋嘅，系啦，即系佢哋可能仲会介绍生意俾我哋咯。系、 哦、 啦，所以我哋个角色就系复客，系啦，话翻俾佢听，我哋而家帮你处理咗啲乜嘢，系、啦。咁其实佢哋调气锯就得咯。 嗯，所以咧有时咧借钱俾人。或者情债咧，都好似有呢首歌咁讲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啊，张学友。 在这美丽的夜里，等你等到我心碎。怎么不见旧爱侣？问问为何我空虚？是我错失的字句，但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心窝占据。让我继续等下去。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已心碎，眼眶的热渐隐退，人消失空里去。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恨上当天的一切能回味。想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孤孤单单的我又点用？等到我心碎，始终不见旧爱侣，直调别愁各一对，是我错失的字句， 把你伤透我不对，今晚请你念过去，来将生活占据。 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嫌舍弃，恨生当天亦一切能回味。等你想你苦痛，等你等到心痛，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 孤孤单单的我又怎够，让我继续等下去，等你等到我心碎，星星今晚伴我醉，就像同情我空虚，又在雨中等你，痴痴的我心已碎，眼眶的雨渐隐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确认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现正休假接受调查。公务员事务局回复查询时说，当局一贯的做法是不会公开个别公务员纪律个案的详情。局方又说，如果有高级警务人员涉嫌有不当行为，警务处会先进行初步调查，如果认为有足够理据采取正式纪律行动，会将个案转介公务员事务局辖下的公务员纪律秘书处跟进。立法会三读通过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草案，规定区议员需要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条例将会在本月21日刊宪并生效。政府说民政事务局局长将获授权出任监誓人，当局正研究宣誓安排的细节，将尽快公布。建制派议员都支持修例，认为要求公职人员宣誓是基本的要求，修例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亦有非建制派议员表示，律政司提出诉讼期间议员资格即被冻结，质疑做法违反无罪假定原则。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去年4名参选立法会并被裁定提名无效的区议员，将在条例生效之后即时丧失资格。大埔拿打素医院一名79岁病人寻日离世，急救期间发现咽喉有纸巾，院方已经报警，个案将呈报死因裁判官跟进。这名患有多种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上星期五入住内科病房，卫生指数一直维持稳定，未见异常情况。星期一凌晨4:多，病房职员发现接驳病人的心脏监察器发出警报，检查之后发现病人心脏停顿，随即进行急救并为他插喉，病人恢复心跳，但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寻日中午离世。院方话，急救期间发现病人咽喉内有纸巾，已经向警方报告并通报医管局。院方对事件深感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本港昨日有9人在接种新冠疫苗后不适的入院个案，其中7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一名61岁女子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之后出现反复气促和心悸，情况稳定，需要留院观察。另外8人年龄介乎19至65岁，分别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后出现头晕、出疹同埋面部肿胀等情况。政府至今为市民接种共约183万剂疫苗，当中约111万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包括约48万人接种科兴疫苗，约62万人接种伏必泰疫苗，约71万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50点，下跌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00点，下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09，加元1.21，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14美元，卖出1,821.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天气炎热，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又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达32度或者以上，但星期五局部地区仍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由知道有了 BB 到 BB 呱呱堕地，妈妈在怀孕的40个礼拜期间要经历几多不同种类的检查？ 妇产科专科医生要怎样才可以帮助到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 请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你有没有货啊？ 有啊，2.15蚊。 不是两个一买了跌到来一个3.5，跌了成7.几毫子，先问怎么做呢？我们帮你不到的，给个建议你，就是以后买股票呢，你一定要定个止蚀和严守止蚀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心灵地图：追求爱和成长之路呢本书，对于所谓爱有佢嘅特殊嘅界定。作者认为，关于爱最常见嘅误解是将爱与堕入情网挂钩。问题是，堕入情网经常涉及同性有关嘅爱欲，属于男欢女爱，咁样会令爱嘅空间收窄，隔绝咗其他，例如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其次是堕入情网经常都是千篇一律，唔会持久，不论对象是边个，网中人迟早总会从网中走出，充分的头脑的热情就会消逝，就好像蜜月亦都会结束，浪漫的花朵亦都会枯萎一样。 第二种对爱的误解，就是将依赖当成爱。心理医生几乎日日都碰到这个问题，对一些企图自杀或者以自杀为要挟，或者一些情感失意而极度沮丧的人来讲，这种误解最明显不过。健康的成年人而有依赖心态，可视为一种病态。他们只是关心别人能不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从来不考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只会接受不肯付出。作者心目中的爱是为了滋长个人和他人心灵的成长，是一种发乎真诚意愿的行动，不单只需要努力，亦都要有勇气作为后盾。而且除了持续投入奉献之外，更加需要运用智慧。爱的唯一目标是心灵的成长，例如投入艺术的爱好就是自我滋养的活动。 作者对爱的忠告：第一，要别人爱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做一个值得爱的人。第二， 爱是行动，不是感觉。第三，爱需要努力，最主要是关怀，表现关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倾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灵地图：追求爱和成长之路》，作者史考特·派克，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直播室里面有个力扣，曾经在一个大型的零售店里面就做到店主店长，跟住就去这个追溯公司做了十几年，跟住而家就做了老板。那老板心情好不一样，同埋那些的受助即是委托你那些人，刚才我们分享过他的生活历程。但是另外一些即是真的沾人钱那些人的生活历程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生人钱嗰啲其实都分两批嘅，一啲咧系摆到明唔找嘅， 哦，摆到明唔找，即系等于嗰啲咩叫做租霸， 系啦，即系 我摆到明唔交租啊咁样， 系啦，即系摆到明我系呃你货噶啦，呃你钱噶啦，系啦，咁一批咧就 咁点咧？咁讲话仲要呢句， 系啦，即系嗰啲系我系冇钱噶啦，咁点啊？你告我破产咯， 系， 你告我清盘咯，即系最多系呢啲噶啦。系啦，咁但系有啲就 即系有备而战噶啦，呢啲系 有备而战。 咁你点对待佢哋咁样？ 其实就真系好得意嘅，我哋追数公司咧就系查资料为主嘅。你揸人钱，你预咗俾人追，系啦，我追你，你都唔痛，唔会惊，亦都唔觉得烦，因为预咗。但如果我哋可能揾到佢身边嘅朋友，或者可能佢另外一啲公司啦，系啦，或者可能系佢啲屋企人嘅资料啦，咁变咗佢哋就会真系有啲惊同埋压力嘅。 系 啦，因为烦到人啊嘛。系啦，咁最重点就有时会揾到佢其他生意咯，即系。生到佢水喉，即系有时最怕，即系其实人哋做生意呃钱都好，最怕咩就呃唔到钱，同埋冇钱搵啊嘛。咁但系我哋如果搵到佢做生意嘅水喉喺边度，我哋删咗佢嘅，咁佢就会找数。 但系删到水喉冇钱，咁点找数啊？ 其实佢哋唔会冇钱嘅，呃嗰啲咧全部收晒床下底噶啦，即系佢哋一定有嚿钱喺度，即系可能摆咗喺老婆度啊，摆咗喺阿妈度嘅啫。系啊，咁但系。有啲就真係依照程序囉，做晒清盤破產咁呢啲冇得做囉。因為法例上都唔追得㗎嘛。係咁，但係有一班就佢哋真係生意失敗嘅。咁呢啲其實我哋追數呢係都知嘅。 但係嗰啲叫做真係冇心，即係第一日同你借錢嘅時候都冇心話唔會話唔還呢，或者係攞咗啲貨唔會話唔俾錢嘅。不過我都唔掂啦，咁點俾呢咁樣。 係啦，即係可能生意裏面出錯咗啊，落貨落錯咗啊，或者真係有信錯人啊，都會有嘅。咁即係生意失敗我哋都見過。咁我真係見佢可能2000尺嘅豪宅係啦，即係就搬到變返就200尺嘅劏房都有嘅。係啦，即係見到佢个人 尺劏房好大噶啦， 但系成家住就唔大咯。如果四个人住就唔大，即系你见到佢真系那个生活模式个指数系咁不停下降咧，同埋见到可能有啲真系按楼按到三按啊咁样，咁你就知道佢都唔想 啦， 系啊，真系唔想咯，系啊，因为冇理由要挨贵息去借银行钱啦，系啊，咁嗰啲我哋知道佢真系冇啦，咁但系你话嗰啲冇嗰啲点咧咁样？咁我哋其實都會同翻佢哋傾嘅，即係佢哋都會肯同我哋傾嘅，即係最衰大不了咪就係破產咯，又係講嗰句係嘛？咁佢都願意去找，因為佢都想從頭嚟過嘅嘛。即係做生意嗰批人咧，佢哋就算衰都好，佢都希望想再翻身嘅。咁但係破產就乜都冇咯。係啦，咁就佢哋如果想再翻身，我哋咪同佢傾下你嚟緊會點樣安排去分期找，你都要慢慢找咯。係啊，咁喺個客立場覺得有收 有得找好過冇得找。 係啊， 咁啊寧願攤長嚟找啦咁樣。 係啊，即係我都試過有條數真係追足，而家真係分期十幾年嘅，還十幾年。即係間公司有限公司啊嘛，香港係咪好保障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我都冇做啦。 商業登記我冇，但我冇清盤，但個人翻咗大陸啦。咁其實佢正常都唔會找嘅，係咪？即係我都失咗蹤啦，你揾到我先講啦，係嘛？咁但係都傾到佢找咯，即係足足還13年，而家仲還緊啊！ 哇，好嘢喎！點傾到嘅咧？ 点倾到啊？咁我真系要 靠，即系喂，我其实乜都冇噶啦，人都不在香港咯，咁我系真系拍拍屁股走人噶啦嘛，而家 咁就系揾到佢啲生意来源咯，即系你佢翻大陆都要做生意啫。咁我哋如果真系咬住佢唔放嘅，佢都要还噶啦，即系除非佢搞正手续，咁咪放生你咯。 所以个要诀都系捉到嗰个要害， 要害啦。 啊，嗰个要害咧，搞到喂嗱。想办法还了这笔钱，就我宁愿给你十几年还了，好不好？这样不要走了去，这样 是的，宁愿给你慢慢还，即我们都成日都跟即都说的，我们不是想个债仔死的嘛，即我们想他生的，即我们真的想他还钱的，是的，我们都不是说要即做一些很恐怖的事啊，即不是说杀人放火那些，不是做这些的，我们目的都是想他和平和谐地还钱的，是的，即有时我们即去追有啲債仔真係你鬧佢啊，即係或者你惡佢啊，佢哋分鐘發翻你爛走唔走咯，電話都唔聽你。 發窮惡啊嘛，嗰叫 做係咯，就係發窮惡。咁你變咗你連電話都唔聽你，你其實咁啊點咧？咁啊搞著咗我哋啲收數同事，咪成日要上門咯。 嗯， 係啊，即係變咗都會有咁嘅情況。 因為大家咧都記住咧，其實你哋都係一間公司嚟嘅啫，你哋要能夠賺到錢咧係。嗰件事成功咗，先至有得分嘅。咁所以你嘅目標都係希望成功。咁但係唔會話做一啲大家成日都聽到嗰啲，哇恐怖喎、啊、啲手段。咁你哋唔會嘅 嚇。係，即係其實因為有時即係我哋去睇有時咧，啲真係發窮惡嗰啲好誇張嘅。係、有啲真係可能即係學即係頭先我哋傾偈話齋啦，有啲真係嗌曬社團出嚟嘅都有。 嗯， 係啊，即係可能我哋去對條數，但係人哋都十幾廿個人嚟咁樣走，都有嘅。 哦 系噶， 即系仲恶过你。 系啊，摆到明晒马，即系摆到明人多，系啦，咁啊摆到明人多过你，系啦，咁有时见到唔对路都要走噶啦，即系我哋见到唔对路都要走嘅，有时，因为即系要自保咗先啊嘛，即系加上都要保障个客啦，即系有时我哋对数都要大家要见面咁样， 系， 咁变咗我哋都有时又要走咗先，迟啲再倾咯，即系嗰啲时势就唔好夹硬倾啊， 费 事有系啊，即系费事有啲危险事情发生，孭唔到飞，大家都 系。 咁、 你都唔想个客有事，又唔想你哋嗰啲嘅员工有事㗎嘛。 係啊，即係我觉得有时长命债唔使一定要咁快有叫断嘅。 啊，同埋钱都係身外物啦，都係嗰句啦。 係啊， 人条命先最紧要嘅。 係 啊， 啊，即係我觉得大不了咪唔还咯，係咪先？係啊，係啊，不过就即係不过我哋都觉得唔係好多人係咁嘅，要有本事先得嘅。係啊，咁但係都有啲佢哋真係生意失敗嗰啲咧，真係會去我哋啲客度咧跪地啊、喊啊、哀個客俾佢。 真係有跪地啊！ 真係有噶、真係喊噶。 演劇先至會嘅喎。 真係跪喺度喊噶，真係、真係有嘅，見過嘅。咁哀個客可唔可以唔追得咁犀利啊？俾佢慢慢分期啊，咁樣。即係有時個客肯，我哋咪就咯。係、啊，因為有時有啲客唔會肯就佢噶嘛。咁但係去到嗰個情況就係、是。唔係我講你聽啦，佢自己都落嚟啦，咁我哋都冇辦法噶嘛。有時打開門做，即係打開門做生意，可能佢係賣緊貨，佢做批發嘅，但係個債仔突然間衝落去跪喺度喊，係啊，帶媽媽落去喊都有嘅，係啊，即係用同情分咁都有咯，係啊，咁有時都我哋都覺得佢哋都有時係慘嘅，係啦，咁但係。佢哋要面對咯，即係你一早如果我諗有時我哋都會覺得，如果個我哋叫債仔啦，債仔如果你當初一早向翻呢一個即係債主去交代清楚嘅成件事嘅，根本上唔使揾到追訴公司追咯。 所以嗱，其實係你揸人債咧，呢個世界做生意梗係都會有嘅，都會遇到嘅。咁其實嗰個債主咧，嗰個嘅角色咧，就唔會話一下子就揾追訴公司追你嘅。喂，傾得掂，我哋兩個拆得掂嘅，我點會揾第三者啊？因為揾第三者，第一我又要成功，我要俾個傭去，係咪先？咁我都收少咗啊嘛。咁倒不如早啲大家坐喺度攤開嚟傾，就好過電話又唔覆又唔聽，啊 WhatsApp 睇咗又唔覆，咁啊嗰個債主興噶嘛。 係啊。但不過有時即係香港人就係咁噶嘛，即係唔好話唔係香港人啦，即係可能好多國家都係，好似電話公司佢哋交電話費，好多時好多人都係唔會找嘅喎。 系啦，偏偏就要有张收数公司嘅信件寄到佢屋企，佢就嗱嗱走去找嘅，即系呢个系定律嚟 嘅。嘅警告出现啦，咁样 系啊，真系噶，即系有时你可能有啲人唔记得交电话费，或者转台唔记得交，咁可能真系可能一千几百咁，真系忘记咗，嗰啲人真系。打極即可能收個電話公司最大都唔理，但係偏偏可能寄到封信埋佢，佢就真係自己即刻衝去找嘅。 嗯， 係啊，即係有時候有啲人心態，有啲人又奇怪又唔知點解中意拖嘅，係啊，真係中意拖住先嘅。啊，你揾到追數公司啊，咁我即刻找咯，即係都有嘅。係啦，咁就但當然咧，有啲就都係唔想找啦。咁有啲都真係串嘅，即係我哋見有時候有啲債仔有啲都串串地㗎，即係囂張㗎。但係最尾當我哋揾到佢一啲資料噏埋俾佢聽嘅話，佢就會 即證明你係有錢，但你唔還係嘛咁樣。 係啊，即有啲真係見佢住豪宅啊，話門口裝修都見佢話一座二座咁樣喺度都有見好多。 阿力高小姐，我今日能夠住豪宅都因為借翻嚟噶嘛。 係啊，我可以還俾你啊咁樣。係啊，即係佢哋嗰啲覺得我能力嚟噶嘛，呢啲我借翻嚟，因為其實我哋見好多噶，即係好多。好多越有錢嘅人咧都越拗噶，係、 嗯、 啊，即係譬如話我哋追啲可能真係好有錢嘅人啦，佢哋都會喺度拗啲折頭嘅。 佢點解咁有錢咧？ 就係拗翻嚟咯。 係咯，一係慳翻嚟，一係拗翻嚟。 係啊，又慳又要拗咯。係 咯， 係啊，就係、是、即係佢哋嗰啲人就係咁咯。所以變咗我哋都有時點解話要去分析佢哋究竟點解差錢呢、 嗯、 其實真係要靠我哋，有時個客點會知啫？ 有時我同一啲相對冇咁有錢人咧飲杯茶咧，佢哋就爭住埋單嘅。但係同一啲咧較為有錢過我咁有錢過我就好容易揾啦，老實地。咁啊，唉，今日出嚟我請咁啊嚇。臨尾咧埋單嗰陣時咧，我見佢又唔喐喎，我又唔係好喐喎，喂死啦！拖成分幾兩分鐘嘅咯，已經咁繼續再傾落去喎， 係啊，好尷尬。 最尾咪唉唔得啦，我趕時間，我攞錢出去俾啦，做咩咁啊？嗱，我覺得哇，佢又慳咗餐啦，咁樣 係啊，即係有時可能成圍台冇人喐嘅喎，但係其實講真，你 A 都得啦。 唔係你成圍台係易事啊嘛，你知唔知啊？我同你两个人就你仲出嚟嗰时话明，诶、哎，今日我请咁啊嘛，我今日如果你请，我咪喂埋单嘅时候咪唔俾咯，差唔多够钟噶咯，已经啊，佢真系可以当冇事发生噶， 因为可能见食嘢食多咗啊，唔敢埋单。即系好似人集数集多咗咪唔买咯， 超咗 budget， 系啦，即系见集得多，因为人系贪心噶嘛。你见到条数，哇！我终于过咗河神仙啦，我仲呃唔到你， 系啊， 系嘛？我见咁大数，我仲找，我不如走啦。即系有啲人系咁嘅心态。 到你埋一单之后话，诶、欸，打包嗰个我攞翻走啦，咁佢攞翻走， 仲要攞埋啊！即系好似啲人去饮啲乳猪头呢 个，嗰个冇所谓啊，个个第一夹钱啦，系咪先饮嗰时？喂，你同我一齐饮茶，竟然最后尾我俾咗钱，跟住打包嗰系你攞，你明唔明啊？哇，我觉得呢啲真系有钱啊，会真系有钱。 呢啲好有钱嘅，有呢啲性格嘅。嘅人系好有钱嘅，所以可能做生意嘅时候，你最好揾人同佢饮餐茶先，睇下究竟佢埋唔埋单先，即系去评估下究竟佢信唔信得过。 所以佢就形成咗一个习惯咧，就系找数拖到最迟，收数就越快越好，咁佢先至多钱。 系啊， 我哋细个计嗰条数啦嘛，就系个水喉如果话放水嘅速度快啲咧，定系入水嘅速度快啲啊？咁你计条数就計得到噶啦嘛， 放水咯嘅，所以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嘅，咁我哋都見過啲即係可能做工程啊嗰啲，係啦，但係唔知點解老闆就摁摁腳就匿埋咗，但係佢哋嗰啲對數嗰啲科文啊嗰啲咧，又同你拗餐死嘅都有嘅，即係好敬業拗業嘅，我覺得佢哋嗰啲真係，即係拗到你哇，明明可能五萬萬工程數，可能拗到不翻十五萬都有咁嘅情況， 即係要找五十萬， 係啦， 最尾拗到淨係俾十五萬可以解件事啊咁樣，哇！呢啲科文真係～系老板都会请啦， 系啊，其实好多噶，即系我哋都怀疑嘅，有时都觉得可能系啊，我哋间工程可能报错价咯，即系呢啲氹踩，即系呢啲镬孭唔到啊，系啊，所以焗住就要据理力争咯，系啊，都有嘅，即系请到呢啲伙计咪好咯，系啊。 有冇见过啲债仔佢哋真系个环境系好难过咧？ 有，梗系有啦，我见到有一个好惨嘅，有一个真系做保安嘅啫，屋苑保安，反而俾个租客啊，啲屋村租客去氹佢啊，话投资啊，你做咩保安啦、啊？保安得嗰万零蚊系嘛？你投资啦， 每年每個年嘅利潤可能講緊係40%回報。 哇！哇！有冇咁嘅嘢啊？ 你保安啊嘛，那個腦袋冇咁諗咁多嘢噶嘛，咁咪抌錢落去咯，係嘛？即係成副身家拱落去。 $100抌落去，收翻140元喎。 係啊。仲要系一年啊，好快回本啊，系嘛？听落去仲要话唔系做嗰啲呃钱嘢啊，唔系嗰啲犯法嘢啊，听落去就好吸引。哇！佢成副身家抌晒落去，真系。跟住之后仲要问埋屋企人借，问埋大陆亲戚借，抌晒啲钱落去。 哇！ 系啊，跟住之后点知嗰人又搬走咗，但系租咗嘛层楼，你点搵啫？哇！佢上嚟嘅时候啊，即系上嚟搵我哋公司倾嘅时候，真系喊到咧，我哋连我啲同事都喊埋一份。你谂下，佢真系惨到系。屋企冇得翻，个女老婆话要嗌离婚，系啦，而家瞓边啊？瞓麦当劳， 哦， 即系俾人呃到咁，其实 疫情啊，麦当劳都冇得瞓添啊， 系啊，惨到咁啊，即系佢亦惨到佢去报警，系啊，同差人讲话俾人呃钱，系啦，嗰啲报案室里边嗰啲路人听到佢咁都喊埋一份，跟住话哦，唔知好似话啱啱嗰个系儿童节，佢话想买复活节，佢话冇钱买出奇蛋。啲人聽到，即刻有人即刻揞$200俾佢，可以即係有人同情到佢咁嘅，可以即係見到佢好慘，即係佢係俾人呃得好透，即係差啲俾佢死嘅，真係俾人咁樣呃法，係啊， 即係佢又唔係多儲蓄嚇，咁都俾人一鋪清曬袋，仲要即係親戚嗰啲借埋咁樣， 係啊，借埋親戚錢，仲要老婆要走埋，即係要離婚，係啊，即係都見到呢啲咁嘅 case， 都 幫唔幫到佢呢啲 case？ 最尾咪真系我哋调翻转头追诉，觉得佢好惨，即系有陪佢报警系嘛，跟住觉得佢好惨，俾埋酒店，俾埋钱去住酒店，住几晚，因为佢又话：，哎，我要瞓麦当劳啦，我去麦当劳瞓。即系我啲同事听到都好心酸啊，即系佢俾人呃到咁， 仲追得落？ 系啊，即系。啊！见到佢有时见到好惨啊，即系好想帮佢，但系有时你遇到老千，我哋真系神仙难救，系啊，但我哋会尽力去帮你。但系我哋真系有时哇，见到佢咁，我都唉、哎、租埋酒店俾你瞓，唔好住麦当劳，唔好瞓麦当劳咁惨。 咁但系佢哋遇到你都算做人间友情啦、 啊。其实系噶，我哋净帮佢搵工添啊，佢真系保安都冇得做啊，系、哦、啊，因为呢件事搞到保安都唔俾佢做，咁变咗我哋净要帮佢搵工咯，搵散工、搵仓、搵仓佢顶住先，因为佢都要食饭噶嘛。 嗯、 即系你话叫我借嚿钱咩，或者俾嚿钱捐钱，我又冇，即系未去到。咁伟大， 长贫难顾 系啦，咁我哋就帮佢揾工咁，但系我哋 keep 住有联络，睇下佢即系做嘢嗰方面，即系有冇公开啊咁样，系、 嗯、 啦，都有关心佢，即系譬如话差人嗰边查案查成点啊，究竟事与错，即系边个啱边个唔啱啊咁样，因为有时我哋追诉都要去调查究竟啱定唔啱咁。 嗯，所以好多时今日你嘅分享咧，就令到我谂听众有啲改观啊，对你哋公司即系呢一行业，唔系话好冇人情味、凶神恶煞，走去追诉吓，句句凶你嗰啲，反而仲系有人情味咧。呢、這个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噶， 有人性同埋人情味咯。 系呢、這个系好紧要啊！香港社会，始终我觉得香港人咧做边一行业都好啦，如果唔系伤天害理嘅人咧，系见到。一啲人好凄惨咧，我哋都会伸出援手噶吓。几万嘅酒店咧，呢、這个对旁边嘅嚟讲个压力唔系好大，都肯俾嘅。嗰、那个嘅复活蛋，我哋真系$200都肯帮佢嘅。我哋发觉人间有情噶，咁但系遇到啲无赖咧，就真系要小心啊。咁听晚咧，我哋嘅节目咧会继续有邓达志同埋吴桂生医生去分享个题目，叫做断食如何改善大脑嘅健康嘅。我哋最后听首歌，郑中基嘅《无赖》。 我间醉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